那么夏天呢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搁冷水泡脚呢？答案是否定的，依然要用热水泡脚。哎，不同的是，你水里可以加上一勺的食盐，因为这个盐可以帮你除却虚火，而这热水呢，温经通络，可以帮你散去这个邪热。哎，你那时候是假的，是瘀阻。所以呀，夏天热水泡泡脚可以帮人消暑降温，是吧？有人说天那么热，我一泡脚不出汗了？没错，哎，出汗就是人的自我降温，哎，它靠的不是空调，靠的是脏腑的阴阳平衡的调节。那么在这儿啊，也有人问过我，说徐老师啊，我们以前呢吃鱼，那一不小心鱼刺儿卡嗓喉咙了，哎，我们喝点米醋把那鱼刺儿就软了，哈哈，那么我们脚上的骨刺，我们可不可以也通过醋的方法泡，把那骨刺泡软了呢？哎，这是两个生活误区。第一个，你吃鱼被鱼刺儿卡了，哎，你或者呢吃点馒头啊，或者吃点这个煎饼啊、米饭呐、你可以把它刮下去。至于说喝米醋把鱼刺儿泡软了的说法，你自己啊拿根鱼刺儿，你搁醋泡一泡，你看它得泡多长时间能泡软，对不对？那有人又说了，那我确实感觉它疼痛就缓解了，这个不是醋把鱼刺儿泡软了，是醋酸，哎，醋酸在你咽喉卡鱼刺儿的地儿，它这酸对你那皮肤刺激，哎，来缓解不适感。哎，所以一定不要认为是这个醋把鱼刺儿泡软了，那得泡十几二十分钟，对不对？那么同样的道理，足跟骨质增生，你想用醋把脚跟里头那个骨质增生泡软了，那人就早都泡出来软骨病了，所以这个是不科学的。哎，有人的偏偏就泡好了，那也不是醋的功劳，是热水温经通络的功劳。因为足跟骨质增生不是骨头扎的，不是骨刺刺痛的，它只是周围炎症增生产生了致痛的化学物质，所以温水热水一泡脚，它这就把这些炎症物质给疏通了，是吧？包括我们贴一贴磁石啊，我们进行一下足跟的敲打和按摩呀，这都可以啊，都有助于活血化瘀作用。那么是不是醋泡脚就没有养生作用了呢？非也。醋啊，它的五味是酸的，你看啊，酸主收敛，辛辣主发散，我们大家生活当中一些小常识都知道，是不是 啊说我们家拌凉菜啊，拌凉菜，哎呀，这个太辣了，太辣了怎么办呢？我们加点醋，加点酸味，它就把这辣给磕了。或者说我这放醋放多了，那我就加点辣椒，是不是啊？克一克这个酸味。哎，这就是金木相克的道理，是吧？所以呀，人想散寒，你像生姜是辣的，辣椒是辣的，是不是啊？喝白酒是辣的，这辣味它都是发散的作用，叫散寒。那么你像皮肤粗糙，包括脚干脚裂，哎，我们就可以用米醋泡脚，一次来的30毫升50毫升喝到你那个泡脚的热水里，这酸味儿可以收敛皮肤，哎，可以收敛皮肤，哎，你包括我们拿醋洗脸的时候放点醋，对面部粗糙，特别那小孩老扇脸蛋，哎，有很好的作用，是吧？拿醋泡手泡脚，或者喝点米醋啊，洗完澡了擦擦身，是不是啊？擦完身用温水把它冲掉，

什么开刀啊、手术啊、外伤啊、久病啊、激素啊、毒素啊、环境污染呢、啊、这些伤害生命的东西都在耗散人的元气。那么元气耗尽了呢，小命就完了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给大家讲了营血和胃气。那么制造营血的过程就是人营气的一个功能。那么何为营啊？哎，营就是人的有效的吸收和利用。我们给大家讲了脾胃的功能，是吧？脾胃为人体五谷之海，气血生化的源泉。那么有了气血，还要把它有效的储存起来。祖国中医说，肝藏血，肝为血海。那么自然界，我们常说五湖四海，那么人也有四海，肝是藏血的，我们把它叫血海。脑呢，脑是藏髓的，是吧？我们把脑叫髓海，是吧？那么还有吗？还有啊，肺，肺为气海，啊，喘气儿的，气儿都藏这儿，是吧？那还有一个，哎，就是我们说的，我们的膝关节，啊，膝为筋海。这个海当大量的储存和汇聚来讲，这是营血。那胃气呢？胃气说的是人的防卫能力，人体天然的第一道生物屏障就是我们的皮肤毛窍，是不是？我们都知道，是吧？睡觉的时候得关窗，是吧？不然呢，这风一吹得了高血压、动脉硬化，老年人嘴歪眼斜、中风偏瘫了。年轻人中不了风，是吧？睡觉吹着冷风了，怎么了？感冒、头疼、发烧了，我们叫偶感风寒，现代话叫感冒，科学术语叫伤呼吸道感染。所以肺主人一身之皮毛，它是人的防卫系统，是我们身体的绿色长城。那不单皮肤，还有鼻子这俩窟窿眼儿，它是气进出人体的孔窍。所以呀，上呼吸道感染、感冒这个病，你不要老盯着鼻子不放，你要究其根本，脏腑之所在。鼻为肺窍，所以鼻子有病，它幕后的老板是谁？这很重要，是吧？你把鼻子割了，你鼻炎照样好不了。正所谓正本清源。所以啊，我在养生健康评说当中常给大家做提醒，人生百病根在五脏，这五脏是根，这肺脏它是鼻子的根，这肺的免疫力，这肺主人一身之气， 这肺主着肃降的功能，收敛的功能，它是你爱不爱感冒，容不容易过敏，会不会得气管炎和哮喘的核心的原因。所以呀，养生界吃百合粥润肺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艾叶水泡脚擦身，宣肺理气，其目的都是在从脏腑的原则，从内脏的角度来增强人外在的抵抗力。所以可见呢，营血和胃气它不是孤立存在的，营行脉内，是吧？阳之首也，胃行脉外，阴之实也，是不是啊？这就好比啊，我们中国最传统的夫妻，是吧？这个女属阴主内啊，你在家生孩子做饭料理家务，操持一家人的生活，这叫阳之守也。所以家庭幸福你得有一个守家的媳妇儿，是吧？现代人常讲的那个女强人，你大家你仔细观察，当妈的不像当妈的样啊，我也要去做事业啊，弄个孩子在家吃，吃不上穿，穿不上，是不是啊？挺好的小伙子，不到初中没念完辍学了，是不是啊？跟人家学小偷小摸去了，偷鸡摸狗啊，结果呢妈妈呢回到家管孩子打孩子，人家这么不听话呀，是吧？啊，我在外边，是吧，给你这个正吃正喝的，你在家怎么不学好啊？是孩子他爸挣不了钱吗？是不是啊？所以呀，中国人常讲叫养不教父之过。这里说的不是让爹在家当保姆，是让那当爹的要做一个好的榜样。反过来，但凡那爹能养家糊口的，哎，那当娘的在家把孩子照顾好。不然的话，是吧？你当爹当妈再能耐，你30年后望子敬父，你等人到了60岁70岁，你那儿子出息，那才看你的人生，哎，看你的人生结局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呀，这营血你就在里面守着，营养好身体，你不要动不动的营血就出来逛街了，啊，一流鼻血，你看，这叫血行脉络之外，哎呦，老熬夜，老焦虑，身上出血点了，紫癜了，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了，有的人血尿，有的人肠子出血，搜便出血，便血了，你看，这都叫血行脉络之外，这是脾不统血之症啊！这日后我们会讲，啊，日后我们会讲是要健脾的啊，是要健脾的。所以脾不统血，就好比那个当母亲的女人不着家，不叫孩子，啊，不给老公做饭，现在话叫没正事儿啊。说咱们呢，别这个。什么呢？一杆秤给端平啊！你不能大男子主义，老说女人的不对，是吧？那么咱们再说说什么呢？男人，男人就是什么呢？叫胃气，胃行脉外，阴之实也。所以那个男的啊，中国传统文化，男主外呀、啊。什么叫主外？上山砍柴，是不是啊？农耕，农耕生活嘛，耕田种地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么现今社会呢，是吧？对男人的要求就更多了，啊，咱们别这个世俗化，什么要房要车，别来这套。最起码， 你应该能养得起老婆，喂得起孩子。哎，这就是胃气的作用。啊，胃就是保护。啊，胃就是保护。所以这叫胃行脉外，起到保护的作用。那你保护不了了，就要出问题了。哎，这叫出问题。啊，这是营血和胃气之间的关系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蒲参牌蒲参康胶囊，本品是以葡萄籽、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免疫调节、抗疲劳的保健功能。适宜人群：免疫力低下、易疲劳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。特别提示：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，您好。 人身四气，从元气到营气到胃气，我们讲了仨。那今天我们温故知新，我们要重点的给大家讲的叫宗气。啊，叫宗气。我一说宗，好多人就写了个中央的中，那是你平翘舌不分，我分的还是蛮准的啊。宗气下陷之宗，它是祖宗的宗，不是中间的中。这个宗的概念是什么？叫沟通上下。啊，沟通上下，甚至于连通内外。啊，你看元气是总揽全局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把元气一分为二，分成内外了，内部叫营血，外边叫胃气。你光分完了不行啊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呀，怎么把它贯穿起来呀？哎，由上到下，由内到外，是吧？得把它沟通好。我先给大家捋举几个宗气下陷的病，是吧？好多朋友听咱们的养生类节目都愿意听病，还愿意听药，是吧？这个病吃什么药，大家都愿意听这个。啊，其实则不然。啊，真正的养生节目不是告诉你吃什么药，是告诉你怎么不得病。正所谓知其然，还要知其所以然。啊，所以然。宗气下陷的病啊，低血压。啊，低血压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，是吧？都知道血压高了要得脑出血，多动脉硬化，低了呢血供不上，长时间缺血，脑供血不足，脑萎缩，是吧？眼睛供血不足，视力下降，老花眼，胳膊腿供血不足，四肢无力，是吧？胃肠供血不足，消化不良，你说好得了吗？所以气血是人生命之根本，这血压我们祖国中医把它称为气血活力的表现。啊，所以别老盯着高血压啊，低血压也是病，健康之隐形杀手。那么为什么低？宗气下陷。哎，宗气下陷。啊，宗气下陷还有什么病啊？胃下垂，肾下垂，是吧？年轻人减肥药吃多了，脱肛，是吧？吃减肥药天天跑肚拉稀，后来拉的肛门关不上了，肠子拉出一段来，脱肛，是不是？还有什么宗气下陷的病啊？中暑休克。啊，中暑休克。哎，说那中暑不是天热得的病吗？没错。虚阳外泄之症，虚汗不止，是吧？你看中暑的人多半都是低血压贫血的人，是吧？这是二大类。那宗气下陷还有什么病？还有腰椎间盘突出，关节脱臼，是吧？那么到底何为宗气下陷呢？哎，你看我刚讲了，宗气者沟通上下。哎，沟通上下，是吧？什么叫沟通上下？ 我给大家讲这个孙思邈讲药王的时候，药王庙的时候讲过，是吧？药王那个塑像，是吧？骑于白虎之上，手握青龙，说这是盖世的武功，是吧？降龙伏虎之术。说什么叫降龙伏虎啊？哎，人体啊，它是一个小宇宙，它有着自我的运行的规律。那么它运行的简单的规律就是左肝右肺。你看这个和咱们现代医学的解剖学又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说我们照 X 光片，照 CT， 人的肺子五个叶，是吧？左边俩，右边仨。因为什么呢？有个心脏嘛，啊，这是肺叶。完了，肝呢？肝在肋下，是吧？右侧的肋骨包绕着它，胸腔和腹腔的右上腹部，这是肝。这是解剖学的结构，而我们中医说的左肝右肺，不是说你左面长个肝，右面长个肺，不是的，它就是和咱们现在交通法走路一样，叫右侧通行，是吧？我开车靠右边走，你搁右边顶过来了，你叫逆行，撞坏了车你得修车，是吧？撞坏了人你得掏住院费。那逆行不就是病吗？所以呀，要顺应自然。那么人体气机的运行法则就是这样的，左肝右肺。左肝什么意思？肝血上升，是吧？主升，肝属青色，叫青龙，是吧？但是不能升过了头，是吧？你升过了头就肝阳上亢了，所以为了不让你肝气升得太过，医生给你治一治，叫降龙，是不是？那右侧伏虎就比较容易理解了，肺五行属金，五色属白，啊，白虎，啊，白虎。你看，我们说夏天吃西瓜，啊，为什么可以增加人的免疫力？啊，为什么吃西瓜可以防止上火？是吧？西瓜又名白虎汤，什么意思？啊，专门治上火的药材，清热利尿，还补肾。哎，但是什么东西啊，都有程度。那你说我天天得了啥饭不吃，都吃西瓜吧，吃的晚上老起夜，你尿排多了本身就肾虚，所以西瓜是补肾的药材，哎，又能去肺火，但吃多了导致尿频了就伤了肾经，正所谓过为过也，大米饭撑死人，是吧？不是大米饭有毒，是吧？是吃饭撑死，不知道饥饱，所以养生有道，这道字非常重要啊，规律程度。那么中气它是沟通上下的，而我刚才讲的这些毛病都是上下不通之病啊，上下不通之病，是吧？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到底上下通不通啊？我们是到医院让医生给我们查一查，说你给我做 CT 看我通不通，还是我们从养生的角度做到一个自知者明呢？哎，其实这我们平时诵读的中医养生的经典古籍当中早就有记载，是吧？健康的人冬天不怕冷，夏天不怕热。冬天不怕冷是因为我们的肾精足，心火旺，暖了人的身体的阳气，人可以耐寒。夏天不怕热，是因为我们的肾水足，心火呀，心的虚火没有，心阴足，所以叫心静则自然凉。所以心脏病的人既怕严寒又怕酷暑， 所以那个心衰的、放支架的、装起搏器的，一到酷暑难耐的时候，或者一到严寒冬天骤然降温的时候，那都是心脏病要命的时候。哎，而健康的人，冬天不怕冷，夏天不怕热的道理我告诉大家。那我们老祖宗还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头喜凉，脚喜热。这个人健不健康？小孩啊，有经验的老人，小孩一摸脑袋瓜，这还好着呢，脑门发凉，是不是啊？就像我们到那个花鸟鱼市，我们去买那宠物狗，一看这狗好着呢，小鼻子湿润的，你看那狗鼻子都干了，这狗八成就有病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回过头来呢，你再一摸小脚丫，摸摸手脚，是吧？哎，手脚是热的，暖融融的，哎，这人健康的，一摸手脚冰凉，哎，这就是人疾病的预兆。所以呀，也有经验的医生说，叫脚凉是大病，是吧？那到底脚凉是什么病啊？你给我起个名字，是吧？哎，其实脚凉是好多疾病的表现，我们只能把它叫症状，不能叫病。所以呀，在我的养生评说当中，是吧？养生健康有三招，啊，我们也把它叫三大基础疗法，是吧？哎，这里边，其一叫木桶浴足，其二叫醒脑三式，啊，其三叫壮督推任，是吧？鼓捣了这三招干什么呢？哎，就是给人沟通上下，啊，就是给人沟通上下，是吧？怎么知道你上下通没通啊？是吧？我们泡脚，哎，一泡脚怎么着？鼻子尖脑门见汗了，是吧？哎，脚一热，为什么脑门见汗？这叫上下通。你像风湿的，我们加点生姜佐料，脑袋门出的是凉汗，那走的就是风寒，是吧？在这还有人给我投诉过啊，说泡脚红花生姜熬水泡脚，居然给人那个老伴儿，人家老爷子穿的白白净净的大白背心子给泡成了黄背心子。说我就问他了，我说你把背心子太长扔脚盆里泡了？他说没有啊，啊，我那出汗就染上了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泡脚盆里头那个红花掉色啊，搁脚吸收了，搁身上冒出来了，是不是啊？我说你身上是自来水比也没那么快啊。他说那是啥？我说中医告诉你，哎，风寒湿，风主游走，我们养生泡脚的时候风往外呼呼冒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而且呢，寒主疼痛，湿主粘滞。哎，他说是我有关节炎。那么怎么出来的？寒是凉汗，所以叫什么叫疼的冒冷汗？那就是寒主疼痛，凉汗。湿主粘滞，身上泡出那个粘巴唧的那个汗是体内有湿气，所以说你看那大胖子减肥，他跑步，他那汗水都是黏黏的，那是体内的痰湿化出来。那黄汗